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许久未曾吃过东西，一次不能吃得太多，那样对身体会有反作用。这些就可以了，我再为你吃一点温和的药物，可能会有点难吃，但你还是要吃下去，对你身体好。 温热的勺子再次递到唇边，这次却充满了浓重的药味。唐三吃下第一口后就已经完全放心了，以他对药物的了解，就算是在现在这样的状况下，也能够轻易辨别出这勺药物中所包含的各种成分。正像那个人所说的那样，完全是温补效果，对自己的身体恢复十分有利。吃完药，唐三缓缓放松了自己的精神，体内热乎乎的。自从那天与深海魔鲸对轰之后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舒适的感觉。就在这温热的包裹下，唐三沉沉睡去。当他的意识再次清醒过来时，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好了许多，精神力大概恢复到了两成，身体状况也恢复了一些。过度的透支一度让他的蓝银皇右腿骨效果削弱大半，但经过食物和药物的摄取，他那强悍的身体又重新焕发了光彩。这一觉醒来，唐三顿觉身体多了几分力气， 体内的经脉只有背部附着八蛛毛的位置还十分疼痛，其他地方虽然也疼，但却并不是那种无法忍受的疼痛了。八蛛毛能够容纳的能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多，足足承受了近六成的驳杂能量。体内经脉的情况好了许多，至少体内剩余的驳杂能量已经并不比玄天功多了。 唐三小心翼翼地催动起玄天功，以平时修炼时不到十分之一的速度运行着，不去管那种异种能量，只是按照玄天功的方法修炼。眼前这种情况，可以说自己的危机始终都未解除，但越是这样越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只会起到反效果。感觉中只是一个周天的修炼就用去了整整一个时辰的功夫，但这一个周天也终于唤醒了他身体各处的技能，玄天功也开始占据身体的主导地位了。唐三没有急于去消化那些异种能量，而是催动着玄天功，配合从蓝银皇右腿骨传来的效力，修补着自己的经脉。其实就算承受了那么庞大的压力，他的经脉也并没有一处破损，否则他早就完了。在蓝银皇右腿骨与玄天功的双重效力作用下，唐三体内的经脉开始重新恢复弹性，坚韧重现。直到完成了所有经脉的修补后，唐三才再次陷入沉睡之中。睡眠是他现在最好的恢复精力的方法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脚步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唐三，他的警觉能力已经恢复了许多。 醒了吗？你的恢复能力真的很让人吃惊，你应该是一名实力不俗的魂师，只是不知道你的武魂是什么，竟然能够让你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。比起昨天，你的状态已经好多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睁开眼睛吧。 缓缓睁开双眼，刚开始的时候眼前还是一阵模糊，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双瞳就已经聚焦。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木屋之中，木屋不大，只有十几平米的样子，屋子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，感觉上就像是海边一个普通的渔夫家。在自己床前站着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，说他普通吧，唐三又觉得他并不普通，因为他的神色看上去是那么云淡风轻，没有半分烟火气息，看上去比自己要小上几岁，脸色平静地注视着唐三，他说话的声音也始终没有半分情绪的变化。 谢谢你救了我。 看你的瞳孔，你的身体状况比我检查到的恢复的还要快，就算是最强大的海魂兽，恐怕也没有你这样的恢复能力。 不，其 其实我的身体还远未恢复，可能是因为我修炼一种眼功的缘故吧，所以眼睛看起来比常人有神一些。哦，还未请教，恩人贵姓高明？ 我叫吉祥，我也不是你什么恩人，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没有你自身的恢复能力，就算我懂些医术也无力回天，而且你的身体状况是我从未见过的，想救你也无从下手。 你是个好人，不管怎么说都是你救我回来的，我欠你一条命。 欠我命的人很多，你不是第一个，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好了，你刚刚清醒，不宜过多说话，我去拿点食物给你。 又是粥，不过比上次的要稠了一些。这一次吉祥没有制止唐三多吃，配合着鱼肉松，唐三香甜地吃了三大碗才停了下来。这还是他顾忌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吃饱了，唐三才注意到自己身上已经换上了一套布衣，布衣显得很干净，虽然上面有几个补丁。 吉祥，我的腰带还有一个隔囊，能否给我？ 听唐三说出这话，吉祥眉宇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，但他却没有说什么，从一旁的桌案下摸出了一个布包，打开布包，里面正是24桥明月夜与如意百宝囊。唐三知道他可能是误会了，没有解释，接过这两件魂导器后，勉强催动体内的一丝魂力，探手入如意百宝囊之中，取出了一片龙之叶。看到唐三取出那卷曲翠绿的叶子，吉祥愣了一下。 这是龙之叶，你要吃？ 这里的条件不允许炼药，只能直接吃了。 看来你不需要吃我配的药物了，你也懂药吗？ 略知一二，但我知道的更多是毒药，在医术上并不算擅长。 哦，你休息吧。 吉祥向唐三点了点头，不等他回答，转身就出去了。看着吉祥的背影，唐三心中有种怪异的感觉。 这个青年很好，但从他的目光和神情上能够看出，他的性格淡漠，一定是因为发生过什么事。而实际上，他的内心世界应该是极为纯净的，不然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在脸上流露出情绪的变化。不去想这些了，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恢复我的实力才好。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？ 一想到史莱克七怪其他人的安危，唐三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阵焦躁的情绪，赶忙深吸口气，稳定情绪，盘膝坐定，开始了修炼。经过上一次清醒过来时对经脉的修补，他的身体确实已经好得多了。此时再次修炼起玄天功，也就不像上次那么困难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玄天功每运转一周，自身就会恢复几分，而那些异种能量就会随之消化几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杯水车薪的过程，修炼的速度十分缓慢。那些来自深海魔晶的异种能量可不是那么好吸收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三的玄天功内力变得越来越浑厚，异种能量变得越来越少。此消彼长之下，这修炼的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顺利。这一次修炼，唐三整整用去了3天的时间。期间，吉祥曾经进来过几次，见他修炼都没有打扰他。3天后，当唐三再次睁开双眼时，他眼眸中的虚弱已经彻底消失，重新恢复了神采。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，唐三终于将体内的驳杂能量处理完毕，全身经脉畅通无阻。更令他惊喜的是，经过这次的事件，他的经脉比以前扩张了接近一倍，魂力也大幅度提升了，由原来的66级提升到了67级，接近68级的程度。按照唐三的计算，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，让他将八蛛毛内的一种能量全部消化后，应该能稳稳地突破68级。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连跳2级，除了不计后果地吞噬深海魔晶能量之外， 深海魔晶带给唐三的压力也是充分激发他自身潜能的重要原因。大师就曾经说过，魂师在面临生死危机时是最好提升的，正应了那句话，利益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。唐三这次险死还生正是塞翁失马，到了60级以上的境界，每提升一级魂力都需要很多，这次经历至少可以让他少奋斗一年。不过要是可以选择的话，唐三绝不愿意再来一回，他可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好的运气，能够在深海魔晶那样恐怖的存在面前活下来。飘身下床，虽然他一直没有活动身体，但血脉却在修炼中完全畅通，脚踏实地有点晕晕的感觉。唐三此时最大的感触就是饿，他的24桥明月夜中有不少食物，顾不上其他，坐在木屋内简陋的桌案前，唐三快速地补充了自己身体所需的营养，身体基本恢复了，接下来他就要想办法寻找自己的伙伴了。吃过东西，唐三用力地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走出了木屋。刚走出木屋，他就看到有五六个人朝着他的这个方向走了过来。这些人看上去身材高大，身上的衣服都带有紫色装饰，表情有些凝恶，其中两人身上都有血迹。 小子，你是谁啊？吉祥医生呢？ 很快他们来到近前，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眼睛一瞪，上下打量着唐三。出了木屋之后，唐三就发现他住的这间木屋离海边不远，而且也只有他这么一间木屋而已。前方是沙滩，后方则是大片的森林，只是此时已是深秋，树林中的绿色已经渐渐褪去。 哦，吉祥医生不在。 看到这些人，在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清醒时吉祥和另一个人的对话，紫珍珠三个字出现在唐三脑海之中。 难道说这里就是海德尔所说的那座紫珍珠岛不成？我竟然来到了海盗窝了。 不在，去哪儿了？ 我也不知道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